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有一颗心来到这里，求你就增强我们不足的智慧，我们的口才，我们的领悟力，就愿我们在这里所讨论都有益于我们，也荣耀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第十二问，这是修验节，我记得几个礼拜之前问过我，信心，我们一起念一次好了。 信 心是否可增加越加坚固？答：是的。圣灵借着圣道、圣礼增加及巩固信心。基督徒生命的事实就是，我们都知道有些人的信心比较强，有些人的信心似乎比较软弱。我们自然会问，信心是不是可以增强，是不是可以操练信心？时常听到的是你的信心太小了，所以你没有办法做这个做那个，或得不到这个得不到那个。你信心，你要信的，你的信心要更大更刚强，所以我们自然的问题是信心该如何增强。所以我觉得基督徒有一种倾向，就是我们觉得信心的操练或者信心要更多的信心，是我们必须要去寻求秘方，找到一个拜到一个正确的师父，他就会教你某种祷告的方式或某种敬拜赞美的方式，一种 pebble， 然后你试试看，然后你的信心就会增强。但是我们的按照圣经的启示，我们的主其实赐给我们，的确有赐给我们增加坚固巩固我们信心的方式。神学上通常称这个为什么？ 操练 可以，在改革中比较会用这个字，就是恩典的管道，或者说普通恩典的管道。也就是说，这些都是你平常日常生活中都应该做，也可以做，也必须做的一个信徒。我们的信仰告白，在西敏大，你可以把它写下，我本来是要把它印到这上面。西敏大要理问答第154问到186问，然后西敏小要理问答88到99问，这边都是讲到了神赐给我们恩典的管道，都特别提到恩典的管道通常可归为圣道，就是上帝的话语，圣礼。什么是圣礼？还有呢？没有了，就是这样，只有两个。因为只有两个是主所设立的，就是洗礼还有圣餐还有祷告。所以这三样三个领受恩典的管道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信心软弱的人，我们看一下，如果你可以翻开来的话，罗马书第14章到第15章那边有提到软弱的人，他有些东西他觉得不可以吃，甚至他只吃蔬菜。Right. 那我们怎么样看这样子软弱的人呢？信心软弱的人，我们是不是需要告诉他们，上帝创造万物都是好的，凡借着感谢都洁净了，我们什么东西都可以吃？不是，似乎在罗马书第14章，保罗并不是如此 ，right？ 他就是说，你不要看轻他，不吃的人不要轻看吃的人，吃的人不要轻看不吃的人。那个原则就是，不管你吃或不吃，不要变成你弟兄姐妹的绊脚石。所以你吃也可以，不吃也可以 ，right？ 既然吃也可以，不吃也可以，信心比较软弱的人，不敢吃东西的人，随着他对上帝的话语越来越 了解，越来越清楚，随着他越来越了解，譬如说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或者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五节，他就知道他可以吃的东西似乎就越来越多了。他吃的东西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好的比喻。你的养分吸取的就越来越全面，越来越充足，你的身体应该也会越来越健康。这其实就是我们信心的一个图画。信心管道啊，对不起，恩典的管道和信心之间的关系蛮有趣的。到底是恩典的管道之先，还是信心之先？在先。我们是不是要有信心才能够使用恩典的管道？似乎是的嘛。因为圣道、圣礼还有祷告，没有信心的人、不信的人，他根本就他不止不会用这些恩典的管道，他根本不想用这些恩典的管道。这些对他来说，他同样读上帝的话语，在圣道、在圣经里面，这对他来说没有信心调和，听到的道对他没有用。但是在今天的我们讨论的，我们自己在生活中也应该会经历到的，当我们使用这些恩典的管道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也增加，对不对？所以信心和恩典的管道之操练之使用，有一种良性循环的作用。你越使用它，你的信心就越大，你的信心越大，你就越使用它。OK， 那么我们的问题总是不相信上帝的应许，从亚当开始就是。通常这种不相信会透过忧虑、透过恐惧、透过怀疑表达出来。就算是信徒，有信心的人，你会不会忧虑？你会不会恐惧？你会不会怀疑？会的。所以信徒有忧虑、有恐惧、有怀疑，那是非常正常的。你只要活在世上，你还在肉身的日子里，你会有忧虑，你会有恐惧，你会有怀疑。所以你必须要使用恩典的媒介。上帝并非没有赐给我们任何工具或者方法、恩典的媒介来处理忧虑、恐惧和怀疑。所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第一个，就是圣道。圣道就是上帝的话语。透过真实精准的认识圣经，这当然是如果你要真实而精准的认识圣经、读圣经的话，甚至听到圣经，你需要有圣灵在你里面工作。 OK， 你没有办法凭着你自然本能的智慧、判断力、分辨能力真实精确的认识圣经。 OK， 这样子我们的信心就越加巩固。其实换一句话说，你越了解圣经之中上帝对你的心意，他对他选民的旨意，他已经所赐给你的恩典，你的信心就越加巩固。加尔文会说，信心需要圣道，信心需要道 Word 上帝的话语，正如一棵树的果子需要有树根。 okay， 我们的信心好像就是借着圣道的根基吸取养分来，果子就越来越大。那巴文克，这个是他在他的系统神学的书里面一段，我把它翻译出来。他说，上帝他不只是工作一时，也就是说，他不只是哦，我救了你，我称你为义，因信称义。他更不断地按照他自己的美意叫我们立志行事，这个就是像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那边所讲的，他确实的赐予我们动力，叫我们能够信。这个是之前也提到的，就是信心的作为、信心的行为和信心的能力和动力之间的差别。 上帝赐予我们信心的动力或 habit 或 power， 让我们 完全没有办法信也不愿意信的人居然可以信，但是信是我们自己的，也赐给我们相信的意志 will， 更赐下这个信心本身。但是这个信心本身如何在我们中间我们心中运作，并不是某种机械式的运作或者变魔术，好像我讲一个念了符咒或者耶、yeah, 我现在就有信心，我就会我做出某种祷告，或者我的手举得够高够久，我的信心就会增长。反而是在人的心中用属灵的有机的方式 organic、我顺便一问你们中文比较好的 organic 中文是不是翻译成有机？是哈，是哈，神奇 ，Yeah， OK， 就是自然的方式，不是好像忽然你念个咒语然后就发生，用属灵的 spiritual organic 有机的方式，借着各种不同的管道将他的话语赐给人，这包括读经，这包括父母对儿女的劝勉训诫，这包括老师对学生们的教导，以及公开的讲道，公开的讲道也就是有公开的听到，借着这些普通的属灵的自然有机的管道将他的道植入我们的心中，也就坚强我们的信心，信心从新生命苗床苏醒的那一刻就与道连结，他聆听道的那一刻就从道中找到与新生命的共鸣。我觉得我翻译的还不错。正如一个人自然且自由的意识到身外的世界与上帝交通的灵魂，也以赤子之信心满怀感激的欣然领受基督的道，就是在形容一个人，一个信徒，一个被赐予一颗新的心，石头的心被肉心所取代，有一个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工作人的景，这个图画景象。我们本来听到圣经觉得很荒谬，觉得这我怎么可能是罪人，完全抵挡，但是他透过他的话语，透过我们听到他的道，我们有一天就也我说的有一天是有点，有的时候这个是有一点时间上的过程，但是有一天你会发现你居然欣然的领受了这个道，你乐意领受这道。信心与上帝的道就本属一，信心来自于听到，而听到则是源自基督的话，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越相信上帝的话语，你越相信上帝的话语，你的信心就越加坚固。 Thomas Goodwin 的那本书，我真的很希望我们可以把这本书翻译出来，The Heart of Christ in Heaven Towards Sinners on Earth， 我不知道怎么，基督在天之心，倾心于在地的罪人，就是这本书的书名。他大部分有很大一部分那本书在阐述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是什么？大祭司祷告 ，right？ 约翰福音十七章应该，我觉得每一个圣徒一个礼拜至少要读一次 and 一直读到你要见主的那一日，你永远，我其中的奥秘，我觉得我们在肉身只甚至我们见主都不，我不觉得我们可以完全理会耶稣为我们所做的那个祷告的奥秘。亚米念，我们的好朋友，他说基督在天为我们所有代求的总纲，其实就是在他为我们留下来的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亚米念有很多东西我们并不认同，但是他讲的这个一点都没有错。约翰福音十七章这个祷告其实就是耶稣现在在天为我们在地罪人祷告的总纲。你注意约翰福音十七章一开始是耶稣求他自己的荣耀，一到五节，约翰福音十七章一共二十六节， 从六节到二十六节，全部都是他为我们求的。他为自己求了五节，他为我们求了二十节、二十一节。所以 the fact， 所以有约翰福音十七章这个事实，我们圣徒的信心怎么能够不得到坚固？我们默想，就这一章的经文，我们就越加知道我们领受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我们的主如何现在就在他的天父右手边为我们代求，这样我们的信心怎么能够不增加、不得到坚固？所以，上帝他指定设立，忠实宣讲圣道为他子民成圣的管道。也就是说，你来到教会，你的牧师、你的传道人，他的任务、他的功能就是忠实的宣讲耶稣基督的道，因为只有借着这个。借着宣讲他的圣道，而他的子民听到他的圣道才成圣 sanctification。 当一个牧者忠实的对凭着信心聆听的圣徒宣讲上帝的道，上帝的儿女信心就得到坚固。这就回到我们平常在教会中看到，在台湾教会，在我相信我们都有看到，你到教会中不一定听得到耶稣基督的道，在台上，在讲台上所讲的不见得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话语，很多做人的、做人处事的方法，或者个人的见证，或者如何要处理冒犯、人际关系等等等等。但是最终，如果他不是在宣讲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道，那对你来说，对圣徒来说是没有用的 ，OK？ 因为那不是他讲的再好听，其中再多有道理，上帝并没有指定听人生大道理为圣徒成圣的管道 ，OK？ 好，关于圣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啊，对不起，那个。有，我要宣布，就是下礼拜开始是有三个礼拜，我和小玉会回美国，所以我们会有三个礼拜，我不知道牧师要怎么安排那个成人主日学，那应该是计划中三个礼，就是这个月底应该是最后一个，反正就三个礼拜之后我们会回来，然后就继续，应该就是上第十二课，所以这个还是会继续。Lord willing， 这本书一共好像是55题。所以理论上他设计的是每个礼拜讲一题的话，大约一年可以讲完 OK。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之前有跟牧师提，他说 OK， 这个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神学家叫做 Gerald Bray， 他其实是蛮有名的，他是 Anglican， 就是英国圣公会的，可是他算是蛮 reform 蛮改革中的神学家，很有名。那有一个教会邀请他来台湾，所以他在9月11到14号会有 seminar， 主题是我们如何上帝如何对我们说话。所以这个我会留几个在这里，我不知道你们好，我不知道神学院他们有没有把这个放出来，好像神学院有一个学生会去帮他做翻译，所以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一下，是在台北9月14号到11号到14号。Anyway， 好，关于圣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讨论？Okay, then moving on， 我们看那个圣礼、洗礼和圣餐。洗礼和圣餐，圣礼和圣道是分不开的 ，Okay。圣道是用耳朵听到的上帝的话语或基督的道，圣礼其实就是眼见 ，the visible word， 就是你眼见的圣道。OK， 如果你觉得这有点奇怪，我们继续讨论，看这个 if it makes sense。 在圣礼之中，耳朵听到的道就成了眼睛见到的道。圣礼和圣道是分不开的。上帝设立圣礼、洗礼还有圣餐，是为要坚固我们的信心。所以这就讲到说，并不是因为我们受洗或领了圣餐我们就得救，而是因为我们领了圣餐，我们受了洗，就坚固，向我们自己印证，也向世人印证，我们是被赐予信心的人。圣礼它不只是一个外在的仪式，也不只是人内在的想象、纪念或知识。我在这边先做一个 survey。今天我讲到内容，其实就是讲主的晚餐、圣礼、圣餐。为什么我们领圣餐，或圣餐的意义是什么？自由发挥，请大家自由发挥。后面的人听得到吗？因为 OK， 谢谢。为什么我们领圣餐？纪念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还有呢？啊 ？Communion 团契。为什么？你可以再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领圣餐是团有团契的意思？耶稣邀请他们来，然后你们拿去吃了。那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聚在一起，这个意思吗？我们凭着信心领受他那天晚上所设立的，所以有纪念，有团契，也有一个我们领圣餐，凭着信心就是一个圣，就是我们信心的表达 ，right？ 还有吗？耶稣的血肉到我们里面去，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拿去吃了，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的，立的新约你们拿去喝了。 OK， 我们通常讲到那个圣餐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想到有纪念的成分，也会想到有团契的成分，也会想到这是一个信心的表达，也会知道这是因为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所以我们吃那饼喝那葡萄酒或葡萄汁就有份于基督。但是我们怎么样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我们通常不会，我自己的经验，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在华人教会里面，圣礼尤其是圣餐是一个仪式，有一些外在的东西我们必须做，它主要表达的是纪念。是，可是仪式本身其实并不重要，既然是外在的，那么就有点可有可无。如果我们记得的话，哎，我们这个月来守圣餐，我以前在一个教会就是这样子，会，当然它有它的历史背景，可能一年两年都不守圣餐。那有的，我还有在另外一个教会是，他应该是每个月守圣餐，可是有的时候牧师会忘记。那按时守圣餐的教会，我自己的经验或者我自己从小在教会长大经验，就是耶， yeah， 我们做这个，但是好像就是我们就是敬主般的意， right？ 有点可有可无。因为既然他主要是要过纪念，那这是我们心里做的，我在何处都可以纪念，我不需要一定要行这个仪式。那华人尤其华人基督徒都很敬虔，很属灵，所以任何外在的仪式我们看到这些都会有点 suspicion， 就是有点呀呀、yeah， OK 好啦，因为好圣经好像有这么说要做，但是 why， 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个动作？为什么牧师要把那个饼拨了，然后把那个杯给我们，然后我们要把它取过来，然后实际我们的嘴巴要嚼它？很健忘，这要我们提醒。可是这个嚼，这个拿下来，在改革中里面对这个的理解，其实各位到改革中教会，我们的圣餐神学就是我们和路德宗，我们和罗马天主教，我们和贵格会，我们和其他一般教会非常非常 distinctive 不一样分别而出的地方，也就是你要说改革中为什么与其他的不一样，其中一个你就可以讲我们的圣餐神学是非常非常不一样。那如果我们是改革中，我们自然会说不是因为它很独特，而是因为这是在我们的领受之中，这是最忠实于圣经，最忠实于我们主的设立，我们主的话语的。所以在诸多的层面之中，改革中我们看圣餐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是一个实际而具体的领受恩典的管道。今天我在讲到中会再讲，你今天可能会听恩典的管道听到很烦。也就是说，我们不只是象征做这个动作，不只是属灵的好像耶，我想到这个，当我们忠实的执行圣餐，当牧师忠实的执行圣餐施行圣礼的时候，当你凭着信心取那饼吃那杯的时候，你是真的领受了，真的领受了上帝的恩典。或者换另外一句话说，正如你的嘴巴在嚼那饼在喝那汁，你的内心就是吃你主的肉喝他的血。 OK， 所以这个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那么圣餐应该是一个圣徒最渴望最不能没有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就不是一个仪式，不是一个可有可无，有人想起来，或者我们教会有这个传统，我们就守吧。它有一个必要性，你不吃它，你就领不到那个恩典。并不是说，譬如说，有些人会说，那其实只是外在仪式，那恩典的话，我 ，no， 它有它具体的效用，而你必须按照我们主的设立来领这个圣餐，你才领得到这个恩典。不是任凭己意，你觉得哦，我只要我心诚则灵，我不需要去行这外在的仪式。之前应该是燕华他有上过，我记得我有上过他一堂课，也是 Sunday School， 他有讲到圣餐在譬如说改革中和路德宗和天主教之间对圣餐理解的差别，有没有人可以？好，我们就说我们跟我们最相近的弟兄姐妹，路德宗或是路德信义宗，路德宗也是信义宗，他们对圣餐的理解和我们有什么不一样？OK， 我们先讲好，路德宗和改革宗都说，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是真实了。There's a real presence， 就是我们的主真实的是，我们是真实的在领我们的主。那么一般的福音派教会就说那是象征性的，我们耶稣基督他并没有真实的在领圣餐的时候与我们同在，我们是回忆他，我们想念他，这是我们信心的表达。所以这一点我们是共同同意的，但是中间的差别是什么？ 这只是很有趣，这是跟那个上基督论的人，对，有灵在，我们甚至也可以说基督灵在，但是差别是什么？Yeah， 也就是说，路德宗基本上简单的讲，当你吃那饼喝那杯的时候，它真正你是在吃它 physically 实质上肉体上的饼，肉体上的血。它跟天主教稍微有点差别，天主教说在圣礼之中，那个饼和血就变成了耶稣的肉和耶稣的血。耶稣的血，葡萄汁就变成耶稣的血。路德宗会说，耶稣他的 physical body， 他的人性，按照他人性有的身体，就淋在那个饼和那个酒，的那个 element 里面。所以，当你吃的时候，你只要领了那个，它就有它的效用。但是我们会说，是不是所有人领圣餐的，今天在洪恩堂领圣餐的人都？那个圣餐都对他来说会发挥效用，是不是？ 不一定。 为什么？心灵则成嘛。 有一点是这样子的意思，但是心灵则成通常这个是一般人说我的心，但是我们说心有信心的人，你是凭着信心，那就你就是真的在属灵层面上你真的领受了你的主 right。 但是路德中会说，既然那个是一个 physical reality， 就是一个实质上面肉体上面的事实，是主的身体借着 doctrine of ubiquity， 就是他们有一个论说，就是基督的身体是可以无所不在的，这个跟基督论就有关系，我们可以讨论很多，这很有趣。他实际的是临在那个饼和那个杯里面，所以这会有一个什么后果？这个后果其实就是，只要领了那个饼和那个杯的人，那就对他有效用，或者那个就对他，他就真的是领了主的 supper， OK。 顺便一讲，这样子其实他们是很难理解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哥林多人的问题，保罗说是，你们这样子聚会，你们吃这些东西，什么？不算吃主的晚餐。所以，可是他们的确有吃，对不对？所以路德中就会比较难解释说，为什么保罗会说不算吃主的晚餐。Anyway， 这很有趣。借着圣礼，我们就明白救赎，确认信心，恩典长见，得到喜乐和安慰，永恒的福乐就越加全备。忽略圣礼就是违反主的命令，因为这是主所设立的，他要我们，他说命令拿去吃了喝了。忽略圣礼的基督徒就是不使用我们主自己设立恩典管道可以喂饱自己的人。所以你忽略圣礼，尤其是圣餐，施洗只有一次，圣餐是应该是常常有的，只要你们领这个的就要纪念我。那你这样子，如果你的信心不够，属灵的营养不良，你怎么，你的信心怎么可以，怎么可能会成长呢？所以我觉得华人的教会普遍的对我们的圣餐神学、圣餐论需要加强。大家对圣餐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讨论？ 我觉得领圣餐也是一个特别的时刻。你在那个时刻的时候，你可以就好像你向主祷告，你跟他很亲近，然后你就对你自己，就他的罪救赎，你会再一次的去，就他的救恩，你会再一次去思想，然后会。有一些圣灵会提醒我们啊，会圣灵会告诉我，我这个礼拜我就是我欠缺了他的什么恩典，我亏欠他什么恩典，我有什么事情我要去认罪啊，要悔改啊，或者是要更新的，我觉得有这样 的。也 Carol 提到说，圣餐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也是给我们一个机会 ，right， 叫我们自己审查。审查自己，如果你不自己审查，保罗就说这个你不分辨主的身体，其实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吃喝自己的审判。OK， 还有其他的想法吗？或者问题？再一次的提醒救恩，一点都没错。为了要纪念我，纪念他什么？纪念他啊，曾经五饼二鱼 ，yes， 是的，是纪念这个，但是是纪念他。他们当时领圣餐的还不知道，但是真的是纪念他。他在十字架上那个最终，所有他所做的终结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也就是纪念我们领受的救恩。你注意保罗在这里讲吃喝自己的罪，是如果你没有省察自己的时候，也就是说路德中在某些程度他们所讲，就是说 不信的人领圣餐也是有其功效的。他们会说，如果不信的人领圣餐，就是直接领受，那个功效就是定自己的罪。OK， 这一点在某些程度，我们应该是可以同意的。也就是说，当你不了解圣餐的意义，你也不信。可是，如果譬如说你还是要领圣餐，你觉得它有某种魔术，就好像你到庙里面领了一个什么符，然后你要把它吃下去，就有这个效用，你要很小心，你不检视自己是否的信心，你所领受的恩典，你的主为你所做的一切，这样子的领圣餐，其实你只不过是在，你也是在确认你自己的身份吗？是的，你在确认你还是在犯罪之中。你这个行为其实就是违反了主所设立圣餐的意义，你就是在犯罪，你就是在定自己的罪，你就是在吃自己的审判。但是树兰姐刚讲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如果是在犯罪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来领圣餐？你们觉得呢？当你审查自己，我这礼拜犯超多罪的，也许我应该慢下来，要不然我领了这圣餐就是吃自己的审判，吃自己的罪。你们有这种经验吗？或者有人跟你这样讲吗？你们觉得呢？如果你譬如说你在跟一个罪挣扎，你也知道你没有办法，你现在不断的试着要致死罪，可是你还是与他挣扎，那你该不该领圣餐？Yeah， 改革中洪恩堂 ，Yes， 你更该领圣餐，因为为什么？那个你很荒谬的，就是我肚子很饿，我很软弱，所以我不应该吃东西，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心态，正因为你审查了自己，正因为你 acknowledge， 你承认自己的软弱，你承认你没有办法致死这个罪，可是你还是按照主的吩咐，倚靠圣灵，你在致死这个罪。这就印证你是一个知罪的人，这就是印证一个你被赐予一个新的心，你是有你的主的灵在你里面工作的人，所以你更应该来领圣餐。你在领圣餐的时候，你就领受了恩典，你就吸取了你属灵生命所需要的养分。来，我们信仰告白里面讲的关于这点讲的非常的清楚。你越是与最挣扎信心越软弱的人越应该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嘛，因为这是恩典的媒介，为要巩固坚固增加我们的信心。 OK， 我今天要试着45分结束，我们看一下祷告最后一个恩典的媒介。我们都必须承认，我最难的事就是祷告，我自己是这样子，我们本都不知道该如何祷告，就算我们祷告，我们求也求的不对，甚至妄求。但是上帝的确设立祷告，为要巩固我们的信心。Okay. 路加福音18章那个求，那个寡妇向不义的官求，连不义的官，你求的够迫切，够次数够多，他都得听你的，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呢？但以理的信心，我们都会说但以理是有大有信心的人，但是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是他先有信心还是他先祷告？他先祷告吗？他没有信心他怎么敢祷告？窗子，然后那个时候大家都看得到他，他特别公开的，他是一天3次祷告，他没有改变他祷告的模式，他知道大家都看得到，所以如果他没有信心他怎么能够祷告？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一种良性的循环来。我们如果说真的要讲但以理是先有信心还是先有祷告，我们应该说是的，是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 yep。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祷告？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的上帝都知道一切所要发生的事，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的在天上的父早就知道，那 why 为什么我们要祷告？为什么雅各会说，你们没有，因为你们不求。为什么要祷告？ 亲近上帝，明白上帝的旨意，也祷告也明白。 OK， 好，我就那我就讲说，我为什么要知道他的旨意？反正他知道我要的就够了，我干嘛要知道他的旨意？反正我需要的他都已经知道。他喜欢与我们与他这样子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箴言十五章十二节还是他说。那边特别提到祷告，义人的祷告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通常忘记了，好像祷告就是，我要我们了解神的心意，因为这是上帝要我们祷告等等。其中有一个会鼓励我们祷告的因素，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乐意，他不需要听到我们祷告。是的，我们理念上都知道，因为我们所要求的他早就知道了，但是他是我们的父。父喜悦听到他儿女对他的祷告，就像如果你是做父母的，你不希望你的儿子女儿在那边，我不需要跟你沟通，你反正已经会供我吃供我穿供我衣服供我地方住，你希望他有什么他就来跟你求，你希望他来咬你那手。所以祷告的确就是摇动上帝的小手。所以我们 reform， 我们改革中不应该神学正确到一个程度会说我们不应该讲这种话。 No， 我们应该讲这种话，因为这是上帝所设立向他求恩典的管道。我们不能说啊，因为他都知道了，在他主权之内，所以我们不能说祷告是摇上帝的小手。我们应该可以这样子理解，因为我们的父喜悦听到我们的祷告，这应该是鼓励我们祷告的一个很大很大的动力。如果我们忽略这个，我们变成祷告都是我们要做的，我要知道上帝的旨意，这没有错。可是我们居然可以讨我们父的喜悦，我们居然可以让我们的父，天上的父 please， 这个应该鼓励我们祷告。我们也应该祷告，因为我们相信上帝是赏赐凭着信心求他的人。Okay， 有的时候我们会太属灵到一个程度，就是我们就做我们该做的吧，不要讲赏赐，这个太世俗了一点。但是经文的确，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或者到处都是说，我们不论做什么，我们要讨上帝的喜悦。他也会赏赐我们 ，OK。所以知道上帝赏赐我们，也应该激励我们多多祷告。你按照他的旨意求，凭着圣灵，你求的必得到赏赐，一定的。我们有的时候属灵到一个程度，就说：“对，可是他给不给那是他的事。” No， 他的应许是，他是你的父，你按照他的旨意求，你就会得到。但是，是不是你马上就可以看得到？是不是要等到你见到他的时候才可以看得到？那是他所决定的。但是我们不要属灵到一个程度，否定上帝的应许。OK。况且，如果我们的主耶稣祈求赏赐，我们也求赏赐。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五节，有谁帮我们念一下？这个荣耀改革中，尤其是约翰欧文对他的阐述非常非常的精彩。现在神学家讲神的荣耀就是 ，anyway， 我们仔细想一下，我们的主都求他的父赏他这个荣耀，但是他必须要怎么样才能够得荣耀？ 他要得到这个荣耀，他就必须上十字架 ，right？ 呀、yep ，就连我们的主求，他的父也必赏赐，可是他也必须知道，他是凭着信心求，不是凭着眼见求。他的赏赐不是他当下就可以眼见看到的。如果他要当下眼见看得到的荣耀的话，他早在三年以前，在魔鬼试探他的时候，他就向他下拜，他就从圣殿上跳下来了。No， 所以他的父会赏赐他，但是他也知道他不会现在就得到那赏赐。受苦得荣耀，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比我们的主更敬虔，我们也求赏赐，我们也相信父必定会赏赐，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最大的赏赐，也可以确定，我们在地上看不到。OK， 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领取你恩典的媒介，求你帮助我们更迫切的使用这些媒介，也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来敬拜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请你们为我祷告，等一下我要讲道，谢谢。